网易云阅读，喜马拉雅出品，边疆工作室制作，明月清原著，古风多人有声剧《长安少年游》。 叶玄机说完这话，并没有在楼上多待，就回到了宴席中。他向来是比东宫储君还合格的东宫太子妃，容貌倾城，才学品行无一不佳，于礼法上更是毫无挑剔处。如果一定要找一个缺点的话，大概是他这个太子妃和东宫太子除了孩童时毕生最亲近的时刻，也不过是在这栋小楼上念一首已故之人写的诗罢了。太子却仍然留在楼上，云兰知道他从这能看到司红堂外的小教场。他过来时，严君玉正和魏如在一起，勾着脖子不知道说什么，说得脸红红的。 小严在和魏如玩呢，殿下要我去叫他过来吗？ 不用了，少年人是容易聊到一起的。 云兰从来没有听过他这样说话，但也不敢露出惊讶来，只垂着眼睛安静退下去了。但云兰并不知道，严君玉和魏如其实并不是在玩，当然也不是打架，因为他们打架很快就打完了，而是在聊很重要的事情。其实话头还是魏如先提起来的，他和严君玉对打了一会儿，发现严君玉有点心不在焉，忍不住问： 少爷，你是不是在担心什么事啊？ 魏如，我问你一件事，你得说实话。 严君玉难得这样铺垫，眼睛亮亮地问他： 我真的很好吗？ 当然了，少爷最厉害了。 那我比最聪明的人都要厉害吗？比荣浩都聪明的人呢？ 我不会念书，也不会写文章。 少爷是不是有喜欢的人了呀？ 魏如敏感地问道。严君玉的耳朵顿时红了，不肯说话了。魏如看他这样，更确定他喜欢的就是叶玲珑了，不知道为什么心里隐隐有点苦涩。他知道如果遇到叶玲珑那种女孩子是会让人觉得自惭形秽的，但严君玉在他心中也是很好的，所以他认真道： 少爷，你别老想着别人好啊，你自己也很好，每个人擅长的东西都是不同的，荣浩会做文章，但你也有你的长处呀，你的枪法也好，兵法也好，你遇到喜欢的女孩子就要主动给她看你的长处，不要拿自己的短处去和别人比啊。 其实魏如平时也不是会说话的人，但这番话又恳切又有道理，严君玉被说得一愣一愣的，笑了起来。 好像是这样啊，我试试。我们继续练，等我枪法跟你找到的画上一样好了，我就舞枪给他看。 宫廷夜禁森严，除了圣旨，也只有东宫伴读能这样夜闯宫门了。荣浩连侍从也没有带，一人一骑深夜匆匆回宫，本来应该是直接回东宫的，想了又想，还是敲开了宜春宫附近某个小院落的门。这里向来是皇宫被遗忘的角落，虽然不是后宫，成年男子留宿宫中也是大忌，但严格说来，这个人是可以住在这里的，因为是教坊司的官奴。教坊司的伶人从身份上来说和宫中的内侍太监并无不同，只是太监仍有接近权力的可能，教坊司的奴婢却是比民间下九流还永世不得翻身的存在，再好的学问都成了讽刺。他敲了半天，门开了，丽玉从门缝中露出一张脸来。这小子是养不熟的，东宫不呆，天天往这儿跑，也是洛恒最近实在病得重。 我爹说了，不见客，荣公子请回。 荣浩只得转身走，到底不甘心，转回来又狠狠拍了几下门。 叶恒要点学证了。 这是他亲自得到的消息，别说叶恒本人，庆德帝身边拟旨的段长福也未必知道，因为这命令此刻还在庆德帝心里。 但荣浩早已从各种途径得到的一鳞半爪推测出这结果。过完年就是春闱，大周的学政就是春闱的主考官，重要性自不必说。红漆剥落的木门里一片寂静，荣浩等了半晌，才听见门内轻咳了两声，一个带着病气的声音轻声道：“ 那又如何？与我无关。” 算计小言时那般神机妙算，到了这种与国运有关的大事就开始装死。荣浩心下愠怒，但也没有发脾气，只是冷冷道：“ 那就替我恭喜厉道勇吧，他的弟子要当状元了。” 寒冬季节到了，这是严君玉在宫中度过的第一个冬天。也许是因为冬宫确实暖和，地下烧着火龙，室内温暖如春就不说了，司红堂更是摆了两个大熏笼，上面可以睡人。严君玉和魏如常常一大早去教场练完枪就往熏笼上钻，缩在被子里露出冻得通红的耳朵鼻子。有次两人还在熏笼上打架，惹得云兰都发了脾气。说严君玉怕冷，但早上练武却是雷打不动。冬天天亮的晚，两人顶着大雪提着个灯笼就去了，回来常常是大上午了，早膳都赶不上。有次还遇到钟老将军，看严君玉练枪就在旁边看了一会儿，他倒是没说什么，把魏如心虚得够呛。他们俩早晚练武，剩余时间都在司红堂玩那打仗游戏。荣浩本来以为两人都是小孩子心性，玩上就停不下来，有时候严君玉问他一些军机有关的信息，他也顺手给了。结果有次云兰忽然问他：“ 是你把幽岩屯兵的地图给小严的？”“ 我没有啊。” 幽岩自古是兵家重地，更是京畿咽喉，离京都极近。前朝末年，苟延残喘了数十年，也出过几个有中兴之象的皇帝，最后都功亏一篑，就跟幽岩失守有关。自从前朝中期丢了幽燕之后，胡人的骑兵长驱直下，即使前朝迁都金陵也无济于事，最终在胡人和国内起义军的夹击下彻底崩溃。荣浩于兵法上向来平平，上次严君玉和魏如聊起幽燕，他在旁边说了句：“幽燕可不是一般的重要，因为幽燕丢了，京都也就岌岌可危了。”严君玉从来都听话，那次却忽然反驳道：“ 不是这样。”“ 那是哪样？”“ 不是因为幽燕靠近京都才重要，而是因为幽燕重要，太宗才定都在现在的京都。太宗善用正兵，如重剑无锋，他是怕后人不明白幽燕的重要性才这样做的。从兵法上看，如果丢了幽燕偏安一隅，就再也没有打回去的可能了。历史上的北伐没有一次成功的，所以不能心存侥幸。” 但就算是那时候，荣浩也没给过他幽燕屯兵地图，这是绝密军机，就算他想看也得以东宫名义向枢密院请求才行。倒是云兰，因为掌管太子的书案，也许有机会一瞥。也正是因为云兰看过才吓得够呛。严君玉和魏如两个人竟然在敖季给他做的沙盘上推演西戎人进攻大周的过程和结果，这就算了，严君玉当时代表的是大周一方，摆出个屯兵情况，竟然和大周现在的幽燕屯兵有十之八九的相似。云兰当时过来送茶，差点没连茶盘都打翻，也亏他稳得住，先盘问了荣浩，才没把事情闹大。荣浩只差指天示日，说自己没有给严君玉看过军机地图。云兰不敢拖延，干脆直接告诉了太子殿下。太子殿下也很从容：“ 哦，那个是小严自己摆的，他没看过屯兵图。”“ 这怎么可能推演得出来？幽燕一直是一分为三。”“ 燕北王是宇嫣然上级，宇嫣然没少跟他抱怨燕北王偏安一隅。晋北侯和幽州牧，一个是敖仲的学生，一个和他一样学的是兵法四式。小严前段时间没少往安南军中跑，和燕龙走得很近，早把敖仲摸透了。燕北保守，晋北激进，幽州牧是守城的儒将。 小炎能推演出他们的屯兵情况，也是意料之中的事。 萧景衍山岚般的眼睛平静地看了他一眼。 倒是你最近心思浮动。 云岚登时就告了声罪，行了个礼，就退了下去。他是绝顶聪明的人，怎么会听不懂弦外之音？他心思不是浮动，是已经飘离了严君玉。当然还是一样照看起居，但满心挂念的都是没来京城的那个人，不然也不会像这样忽视了严君玉，连他每日在一日千里的成长也发现不了。少年人就像刚拔节的树，野蛮生长，一天不看就大有不同，是云岚轻视了小严。严君玉那小傻子还当云岚是不喜欢听他们说的都是大周边防重镇，还乖乖过来问。 我和魏如把名字都换了，云岚姐姐，你什么时候把地图还给我们呀？ 云岚心中苦笑，神色仍然温柔。 小严为什么要演练细荣进宫呢？ 其实我知道，你们最近操心的不是细荣人，但那些问题我都帮不上忙。我擅长的只有兵法，所以我就好好练兵法，不打扰你们，这样需要我的时候就能马上有用了。 那小严想知道殿下最近在操心什么吗？ 严君玉的眼睛顿时亮了，犹豫了一会儿，虽然知道自己未必听得懂，还是老实答道： 想知道。 等荣浩晚上回来你就知道了。 荣浩回来又是深夜，他现在其实忙得焦头烂额，但就是不肯放下接待五湖使节团的事，毕竟那是能直接接触到西戎人的职位，好近距离观察他们的一举一动，要是有异动也能看出端倪。今天十五又是例行饮宴，荣浩既挂着宫门落锁，又被赤劫使者抓着灌酒，好不容易才挣脱出来，路过赫连住的偏院进去看了一眼。西戎人真是不怕冷，满庭院大雪纷飞，赫连竟然就席地坐在廊下花厅里看书。四面垂帘，地上铺的熊皮褥子倒是看起来挺暖和的。蒙苍之前还说用自己打来的猎物做毡子是西戎的勇士才会做的事，荣浩听着只觉得粗野。天色也晚了，吵架也未必吵得赢，但荣浩就是忍不住惹他。 哼，赫连王子终于认字了。 有声剧《长安少年游》，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